守护故事的人，作者丽萨·温格特，演播小光。 药店前窗映射在哈尔夫人的镜片上，这模糊了哈尔夫人那双眯在一起的眼睛，但是却无法掩饰哈尔夫人变化的姿势。此刻哈尔夫人明显是在往后缩。 这个故事很特别，实际上我怀疑写出这个故事的人可能会是埃文哈尔。 我把话挑明了，是我想多了吗？我怎么觉得尽管我已经尽量的压低声音，可是一提起这个名字，一说到这句话，整个药店的人似乎全都看向了我这里。坐在桌前的那个小女孩也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我的身上。海伦花了好一会儿功夫让那个小女孩把注意力放回到作业本上。我怀疑这其实是哈尔夫人的缓兵之计。哈尔夫人转过头来，脸上换了一副同情的面具。 孩子，我想你恐怕要白费功夫了。我觉得那不可能会是他的。很遗憾，虽然埃文哈尔那么才华横溢，可是他自从时空过客的官司结束以来，就再也没写过什么东西。而且说真的，我怀疑他以后都不会再写了。 我的心里砰砰地跳着，我在想，如果现在不说，恐怕就再也没机会了。至少哈尔夫人还没有把我轰出去。 但是那份书稿已经有20年历史了。 哈尔夫人进一步拉远了和我之间的距离，有些结巴地说道， 那这件事儿，就有意思了。 哈尔夫人一边说着一边皱着眉头，满是怀疑地打量着我。她的视线集中到我的手上，然后在我的包带周围游走。此刻我意识到她是在看我进入到武士周营区时盖在手上的那枚印章。 哈尔夫人，我和他们不一样。的确，我十几岁的时候也读过几本埃文哈尔的书，但是这件事儿跟时空过客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份书稿应该是在写那个系列之前的。 此刻我急忙在辩解，因为我意识到哈尔夫人的态度开始变，而且变得很快。丰富的谈判经验让我练就了预判成败的本事。哈尔夫人一改笑脸相迎的样子，两只手臂交叉抱在胸前。哈尔夫人已经认定我就是那种跟踪狂或者是疯子之类的威胁人物。 哈尔夫人，我只是请您听我说，我其实是顶着风险到这儿来的。可有些故事我一读到我就知道它需要被更多人看到，我真的…… 此刻有客人走过来排到我的身后，我已经没有时间了。 那书名叫做《守护故事的人》，讲述的是1890年左右两个年轻人被围在山林里的时候发生的故事，兰德还有萨拉。 我脱口而出， 这些你有什么印象吗？ 韩二夫人的嘴唇微张，而后撅了起来，有某种情绪在她脸上一闪而逝。难道韩二夫人听到了什么她熟悉的内容？但是韩二夫人的双手抱得更紧了，在胸前结成一面密不透风的屏障。孩子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还有，拜托你不要像那群笨蛋一样想方设法偷偷溜进艾文家里找他。我的嫂子就是他的祖母，而我的嫂子现在身体状况不好，并且镇上的治安官昨天又过来了，他们抓走了几个翻到围墙里寻找时空门的家伙。现在艾文只想自己一个人好好待着，艾文有权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不受到侵犯。听到哈尔夫人这样说，我开始感到绝望，事态迅速地分崩离析，根本来不及让我设法去补救。哈尔夫人，我不是过来给他找麻烦的，我发誓，请你先听，我还有别的客人。他越过我，看向排在后面的人。好了，埃尔米拉，你的药方在我这儿。我仿佛看见自己的前程从悬崖顶上直坠而下的画面。如果我两手空空地回到维达出版社，会不会因为盲目挥棒而惨遭出局呢？我还能保住这份工作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今后又要如何才能重建信誉？这会儿功夫，关于这件离谱的差事的消息肯定已经传开了，那些新同事大概会觉得哲主维达和我都疯了。然而除此之外，我心里还有一层更深的失落感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不允许自己相信我可能无法如愿以偿，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兰达和萨拉的后续故事。我的内心遭遇沉痛的一击，仿佛有人正在我眼前垂垂死去，我却毫无办法阻止这样的定局。谢谢你和我说了这么多。说着我站到一旁去拿柜台上买好的东西。原本在做作业的女孩目不转睛地在看着这边，因为急转直下的谈话氛围，那个女孩感到大为震惊。我想海伦哈尔恐怕很少会像这样催促客人离开，而排在我身后正在被哈尔夫人叫去的那位女士表示她并不着急。她对哈尔夫人说他可以把我叫回来，但是哈尔夫人却断然地说，我们已经说完了，埃尔米拉。我抬头一看，发现那个叫做埃尔米拉的女士正狐疑地打量着我。我还没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，我只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六年级的英语课堂，看见我的老师扭过头来，坚定地抿紧嘴唇，然后手拿粉笔在黑板上在他的名字旁边晃来晃去。您是普波西老师吗？我惊声叫了出来。天哪，他一点儿都没变，或许是比从前老了一点，但是他看起来简直和我记忆中一模一样。我十二岁那年，彭波西老师发现我是因为眼睛看不清所以才不爱看书，我的家人对此不管不顾，最后还是彭波西老师带我去做了视力检查， 然后并帮我从狮子会那儿拿了一副眼镜。波波 C 老师还像从前一样思维敏捷，他说，哦，这不是珍妮贝斯吉布斯吗？哦天哪，好孩子，看看你，我有好些年没有听到你的音信了，你现在过得好吗，亲爱的？说着，彭博塞老师张开怀抱来迎接我，片刻之间，我就走出了惨遭拒绝的状况，然后转而又投入了饱含爱意的怀抱里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彭博塞老师为我所做的一切，不会忘记彭博塞老师如何挺身站到父亲的面前，威胁父亲说，如果父亲觉得我不需要戴那副眼镜，进而出现了任何问题，他就会把这一情况上报给儿童服务机构。彭博塞老师，我很好，你呢？拥抱的时候，我闻到彭博塞老师的身上还是散发着那股熟悉的味道啊，调味粉、旧衣服，还有猫的味道。我闭上了眼睛，又深吸了一口。哦，我的孩子，你应该说你很好。彭博塞老师纠正我道。哦，是的，彭博塞老师，我很好，谢谢。这是彭博塞老师从前讲我们的。在图瓦什小学六年级的英语课堂上教授礼仪规范。天知道我们班上有些人确实需要学习。这才对嘛。称赞声就像仙尘一般落在了我身上，就像当初一样。在遇见维尔达卡尔普之前，彭博塞老师就是我的精神支柱，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敢教训我父亲的人。彭博塞老师将我推到取药柜台的一侧，两只冰凉瘦削的手捧着我的脸庞说道，哦，好孩子，快告诉我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。你应该知道威尔的卡尔普几年前就去世了吧。唉，他是多么为你感到骄傲啊。哦，他的儿子也过世了，不过才刚走没多久，所有人都以为他活不长久。他跟病魔抗争了这么多年，已经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。哦，我知道威尔达的事儿，不过 Richard 的情况我就不是很清楚了。羞愧感爬上了我的心头，我没有回来参加威尔达的葬礼，当时我没有钱，也根本没办法赶回来。不过这些都不是当年我没有回来的真正原因。事实上，我想装作什么事也没有，还一直住在蜂蜜溪旁的大房子里。只要没看到他躺在棺材里的样子，我就可以继续假装下去。我不想再次领受孤身一人在这世上的感觉。此时彭博塞老师的问题把我拽回到了现实。哎呀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是什么风把你吹回来的呀？彭博塞老师，事实上我在纽约的维达出版社做编辑。我察觉到海勒哈尔和汉娜都在柜台后面留意着我们的对话。而我到这里来是因为我想打听一份书稿的消息。彭博塞老师倒抽了一口气。哦天哪，这份工作肯定很有意思，多好啊，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。老师说你从小就很聪明，又那么努力， 我知道你肯定会有大出息的。谢谢您婆婆 C 老师，您真是过奖。我想我应该从来没有告诉过您，但是说到这儿，我的眼睛感觉到有一阵刺痛，我强忍着没让泪水流下来。其实彭博瑞老师，是你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改变了我们许多人的人生。彭博瑞老师眨了眨眼睛，神秘地笑了笑。我知道，亲爱的，好的老师都能够看出来，用不着谁告诉他。说着，彭博瑞老师又抱了我一次，然后松开怀抱，表情变得凝重起来。彭博瑞老师对我说道：亲爱的，我还以为你是为了你父亲才回来的。彭博瑞老师明显十分担心，而我知道，因为我了解彭博瑞老师，他所担心的并不是我的父亲，而是家庭重担可能带给我的负累。彭博瑞老师非常清楚我们家那穷困扭曲的状况。我很遗憾，那场意外似乎给他的生活添了不少的麻烦吧。什么？意外？话一说出口，我才后知后觉，我的疑问彻底暴露了我和家人之间的关系。显然我并不知道父亲出过意外，更不知道意外的情况还挺严重。彭博瑞老师突然支支吾吾起来： 是他的胳膊，就是差点被割草机割掉的那只。 彭博瑞老师这是不想让我难堪，毫无疑问他已经看出来了，我完全是一头雾水。然后他进一步解释： 我女儿在图瓦什小学教书，你妹妹的一个女儿就在她的班上。听起来你父亲没有因为感染死在医院里，可以说是相当幸运了。你们家为此也吃了不少的苦头，而他那只胳膊也花了好长的时间才痊愈，因为他既不听医生的安排，也不配合医院的治疗。 从彭博瑞老师的语气可以听出他对我父亲的看法。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，场面变得尴尬起来。我和彭博瑞两个人都不知道接下来应该说些什么。负罪感如同娴熟而嗜杀的猎手，迅速向我发起进攻。毫无疑问，这正是克拉尔·瑞贝卡给我寄来的第二封信的内容。整个家庭都挣扎在破产的边缘，这个人向那个人借一点，那个人又去别的人那拿一点，这种不寻常的依赖关系仿佛重心不稳的纸牌城堡，只等哪天突然刮起大风，便会轰隆隆的应声倒地。 好了，亲爱的，我们不说这些了。 彭博瑞老师得体地结束了这个话题，然后抓住我的上臂抬起，像要把我织成稻草人似的。 哦，见到你真的太高兴了，Jenny Bass， 我祝贺你取得这样的成就，这让老师我深感安慰。真的是这样的，虽然我们总是对学生的未来持有希望，然而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事情究竟会怎么样。

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能完成哪些具体动作，这叫一级推测。但不能推测出他们的社会行为，那叫二级推测。比如你有一个古生物喉部骨骼的化石，你能推测出它发出什么样的声音，但你无法推测这种生物彼此之间怎样用信号交流，是吧？你有古人类的手骨化石，可以推测他们能不能掌握石器，但你不能推测他们怎么用石刀石斧打击对手。系统的行为，有意义的行为，复杂的行为，靠生理结构是推测不出来的。 是这样， 生理学是一门从尸体解剖中成长起来的科学，对各种组织器官的认识非常清楚，但这些东西组成一个人在现实中怎么活动，那就只能靠推测了。另一方面，医学专家虽然要研究活人，但他们研究的主要是病人，躺在床上等待着医生来治疗。至于现实中生龙活虎的人，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有怎样的表现，直到今天还没有很好的研究方式。正因为这样，生理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些很失败的推测。比如在19世纪刚有蒸汽机车的时候，生理学家认为人体能承受的速度极限是每小时30英里，机车过快，乘客就会窒息。直到20世纪中叶，还有生理学家认为人不能承受失重，如果把宇航员送入太空，回来后非死即病。再比如吧，美国有个矿工遭遇爆炸事故，飞起的钢钎穿过他的头颅，居然在附近诊所里止住血就没事了，然后他带着头上前后贯穿的洞又生活了很久。还有的人头部遭遇正面撞击，眼睛陷入头盖骨，医生把他弄出来后还有视力存在。人体在这些极端情况下究竟如何表现，事实远远超过生理学家的推测。小弟啊，我之所以选择运动医学，就因为它接近于研究现实中活的人体。即使如此，你知道咱也不能把传感器带在一个人身上，到处跟着他去记录生理数据，所以啊，这一部分研究仍然是空白。 老师讲的道理让我对人体科学增加了更深的了解，但这也意味着我离揭开孙庆峰之谜越来越远了。 所以如果真有人掌握了你说的那种武功，他的手和你的手应该没有什么不同，你要找客观证据得另外想办法。 王鹏翔离开实验室，站在校园里愣了半晌。 是啊，我们能保留古人的骨骼甚至干尸，能保留古人的器物，但古人的技能全部如东流之水，一去不返。 一切现成的科学知识都无从借鉴，王鹏翔只好回到生理学的基础知识，琢磨着如何能让脏器受到重伤，尤其是心脏。如果能琢磨出穿心掌，他就可以间接证明孙庆峰有眼屎杀人的能力。孙庆峰搞偷袭最多的一招就是佯装走路时相撞，用手按在对方胸口上把对方推出去，这意外相撞时人的正常反应。他的穿心掌就包含在这一推一搡之间，可是这不过是理论推测。何志浩已经说了，人体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远远超过生理学家的推测，所有的证实之路都被堵死了。不，还有一条路能通向答案，那是条很古怪的路，需要跳跃式思维才能找到它。那架骨骼纤细的动作模拟器坐在钢琴前，食指弹动一曲海边的阿迪丽娜，在室内回响着。能让他机器弹钢琴，黄俊丽终于把研究推向了极致。不过黄俊丽爬上技术顶峰后 就被老板赶出了象牙之塔。机器人演艺公司只需要比这低端的多的东西。巧的是， 黄俊丽刚和公司解除合同，王鹏翔就找上门来，还带着他的梦中情人萧雅玲。听了半天，黄俊丽才明白他们要做什么。 你们要用它复原一种失传的技能？ 是的，只是在理论中存在，现实中可能有人会，但没有任何记录。 那你们想怎么办？我能教他弹琴，是因为随便就能找到钢琴师做模特。 我需要用它来做实验，一点点模拟出那个动作要领。 这东西虽然没用，但产权属于机器人演艺公司，你如果要用，只能按时付费租赁。 没问题。 王鹏翔回到学校，买下了一只仿真人体的模型。他不仅外形酷似普通人，还埋设有仿真心脏，供医生们练习触诊。心脏复苏术等手动技能，他把这只模型运到黄俊丽的实验室，把它立在动作模拟器对面。 如果你的机器人能导致仿真心脏停跳，警铃就会响起来。 接下来，两个人开始给动作模拟器编写指令，包括击打的角度、速度、力量，击打时使用手掌哪个部位。动作模拟器一下下击打着仿真人体模型，100下、300下、500下，两个人将不同角度、速度、力量和部位进行排列组合，一次次地启动着机器。一个月后，动作模拟器已经击打了4万次。 此路也不通，还有什么细节我没注意到？唯一一次看到孙庆峰用磁杖杀人，他究竟做了什么？ 王鹏翔一下子蹦了起来，连续翻了几个跟头。是的，无论是自己亲眼所见，还是有关传闻，穿心掌都要在运动中击打对手，杀手要伪装成无意相撞，借势推击对方心尖部位，双方的力量要形成合力。仿真人体模型并不能运动，击打一个固定的模型并不能找到那个活动中的动作要领。问题找到了，办法也容易去找。王鹏翔查阅各种文献，想看看怎么让仿真模型活动起来。答案来得很简单，一家特效公司就有这种技术。王鹏翔找到了这家特效公司，提出了自己的技术要求。虽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王鹏翔付了足够的钱，对方派出技术员把仿真人体模型和轨道结合了起来。现在不仅动作模拟器可以完成精妙的动作，仿真人体模型也可以用人类行走的移动速度了。他一次次走到动作模拟器面前，受其一掌，王鹏翔和黄俊丽就等着警铃响起。这个场面呢，初看上去很滑稽，搞多了又很枯燥，5000次、10000次。终于在一个深夜，昏昏欲睡的两个实验主持人被警铃吵醒了，动作模拟器练成了穿心掌。两个人兴奋异常啊，又反复实验了10几次，每次都能让那颗人造心脏停止跳动。动作模拟器没有任何智能，却有着海量的存储能力，这一击的速度、角度、力量和部位构成了唯一的组合，任何参数发生变化都打不出这个效果。他们马上找到萧雅玲，把这个组合输入终极武术程序。王鹏翔钻进压力传感器，一遍遍练习这个动作。以前当王鹏翔进入虚拟世界后，终极武术会化身成父亲的形象给他做陪练。这次练习如此不祥的武功， 王鹏翔心生忌讳，便将对手的形象改成了一个蒙面人。他一次次走向王鹏翔，王鹏翔迅速地贴上去按住他的胸口，掌根吐力再推开，这就是动作模拟器复原的那一招。警铃在王鹏翔击打后几秒钟响了起来，他喜形于色，又启动停跳的模拟心脏再一次的击打，这次却没有效果，那就接着来。慢慢的，王鹏翔的成功率越来越高了。实验接近尾声，购买模型，改装设计，租用昂贵的动作模拟器，全部费用加起来超过100万元，仅仅只是为了练习一个招式。这能算全世界最贵的武功吧？看着账户中的钱，黄俊丽不禁失笑。 朋友，你花这么多力，证明了什么？证明你能有效地搞坏一个人体模型？ 是啊，不在真人身上实验如此狠毒的招式，王鹏翔就没走到成功的面前。半年拘役期满后，孙庆峰走出了监狱，他第一时间来到了李仁国的家。师父一死，其他人对他便冷淡了下来。孙庆峰走到村头，在师父的墓碑前回想着自己的一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王鹏翔从隐身处转了出来，走到他的面前。 朋友，我试着练习红沙掌，已经练了半年，但又不能拿活人练，所以我不知道练没练成。要不请你这位红沙掌传人指点一下。 不，这一定是警方的奸计，他们没找到把柄不会甘心。也许这小子身上有录音设备，也许警察就埋伏在附近偷听。 你别无理取闹啊，你说的什么掌啊，我一点不知道。 杨小玉死了，你就是当今红沙掌的唯一传人，流传几百年的神奇武术就在你身上，可不要把他。 你少提我干妹。 孙庆峰不敢多纠缠，转身离开墓碑，没想到王鹏翔二话不说冲过来，当胸就是一掌，正中孙庆峰的左胸心尖处。按照他的设想，危急关头对方肯定会使出杀招，或者自己打中对方，或者让对方打中自己。王鹏翔拼着心脏受损要解开这个谜。砰的一下，静静的墓地里蹦出一声闷响，孙庆峰什么都没做，硬生生地挨了一下。他捂着胸口倒退着倒退着，突然胸口一阵剧痛传来，扼住了他的咽喉。孙庆峰喘不过气，脸涨得通红，他第一次体验到掌下那些冤魂的感受。 穿心肠，你怎么也能回？ 孙庆峰吐出了这句话就昏迷了过去，摔倒在地。王鹏翔一击奏效，自己也吓了一跳啊。他没想到孙庆峰完全不躲闪，也没想到击中的效果来得这么快。王鹏翔连忙跑过去，用心肺复苏术不停地按着他的胸口。李建军也带着便衣从隐蔽处跑了出来。孙庆峰在死亡线上被救了回来，一干人等同时回了刑警队。陈敏知道丈夫的举动，恨不能扇他一个耳光啊。 你差点害死了那个孩子，如果孙庆峰死了，王鹏翔至少要算个过失杀人，现场那么多警察都是证人。 事已至此，王鹏翔不得不作为犯罪嫌疑人暂时拘留起来。好在李建军把他安排在刑警队亲自照看。李建军也万般后悔，如果孙庆峰死了，一切秘密又都石沉大海了。好在经过急救，孙庆峰被抢救了过来，恢复几天就出了院。孙庆峰没有事儿，李建军也按程序释放了王鹏翔。 两人正在话别，突然一个警官跑了进来。 队长，孙庆峰自杀了。 什么？ 他从30层楼上跳下来，当时就死翘翘了。这是现场拿到的，好像是他写给您的信。 李建军拿过透明的证据袋，里面装着一张纸片，孙庆峰死前用医院的病历纸写了一份遗书。 李队长，你们要找的暗黑杀手就是我们，我和杨小玉两个人。如果我去接单，就由他动手；如果他去接单，就由我动手。这样接单的人即使被认出来，也总有不在现场的证据。出道以来，我杀了20个人，小玉杀了11个人。如果你们警方还有其他疑案，抱歉，与我们无关。如果你们没查够，请加到这个数字。至于谁雇我们去动手，不好意思，出于职业道德，我不会告诉你。小玉死了，我忽然觉得红纱掌不是人工，而是包袱。我行走江湖多年，早生倦意，入狱之后我不愿意坦白，是因为喜欢看你们这些自认为聪明的人被我耍得团团转。人生啊，是一场大游戏，里面包含许多场小游戏，这就是其中一场而已。我没想到今世还有人能悟出穿心掌的手法。哎，打我一掌的那个小伙子，你的悟性太高了，我怎么也想象不出，没有师父领进门，你怎么能把它练出来。以后记住啊，出掌时手腕再放松一些，角度再向上倾斜一点，托件大于推件，接触时间再短一点，这样我的心脏会在几分钟后停跳。如果你想用它来杀人，这样才更不会让人怀疑。你敢杀人吗？我觉得你敢，你不是婆婆妈妈的普通人。鬼门关前的那一刻，我真的害怕了。醒过来以后，我想到那些死在我掌下的人，他们的心脏停跳前是多么恐惧啊！不面对这一刻是没有这种感觉的。我终于意识到，对不起这些人。红纱掌是从仇恨中诞生的武功，这东西太邪，就让它终止在我这一代吧。除非那个我不认识的小子愿意再背上这个包袱啊。最后请转告李万超，以前我给他讲的话基本都是假的，但下面这句是真的。爱你的父母吧，他们是天下最好的父母。再见各位，我去找师父和师妹了。 一次次往返香港与大陆之间，过安检是必要的程序。检查完了，王鹏翔去收拾自己的行李。一次次劫机事件把安检变得十分复杂，即使这样他们就能检查出一切危险了吗？王鹏翔忽然张开右掌放到了眼前，好奇地看着他，仿佛这是一只别人的手。对面的安检员看到这个古怪的举动，注意上了他。 这位乘客，您丢了什么东西吗？ 没有，我在想靠你们这些技术就能把所有武器都检查出来吗？ 你什么意思？ 王鹏翔意识到这不是乱开玩笑的地方，赶忙做了个抱歉的手势，拎着背包离开了。带着一把任何案件都无法查出的致命武器，王鹏翔登上了飞机。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